姜沃吓了一跳。幸好两只猫围绕着孙刘花，没有理会姜沃。姜沃抹掉额头的冷汗，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咚咚响着，如同巨大的鼓槌猛烈敲击着心房。虎皮跳上箱子，瞪眼看着姜沃，姜沃不喜欢那悠悠的目光。从小到大，他最厌恶的东西就是猫。与猫相比，死尸甚至可以称为可爱。姜沃躲避猫的盯视，夜长梦多，在黑沉沉的夜里与猫同行更让他感到不祥，他得赶紧结束这一切。孙刘花拉开天鹅绒帐幔，跪在柜子前。姜沃愣一下，以为孙刘花犯病了，准备伸手去扶，孙刘花却在柜子下边摸索起来。姜沃霎时醒悟，原来这柜子暗藏乾坤。孙刘花摸到了开关，将后部的隔板升起来，弯腰正要进去，虎皮的动作更快，箭一般飞奔而入。孙刘花咕哝一声钻进柜子，姜沃迟疑一下跟着钻进去。沿着木梯向上，姜沃嗅着各种味道，一直走到木梯顶端，看到了房间。原本躁动的心倏地平静下来。这就是父亲说的秘密。姜沃迈步进去，突然感到一阵失望。空荡荡的房间，除了那张铁床以外，看不到特别的物件。我收拾过了，孙刘花骄傲地说。什么？哎呀，最近闲得没事儿，我把这屋子好好收拾了，你看多干净。孙刘花双手叉腰。姜沃仿佛从云端跌落到边窟里，曾经在脑海中充溢的各种想象全都成了泡影，除了浅浅的药味酸腐味，这哪里像一间囚室？ 张盼宇真的在这里住过？ 姜沃喃喃自语。 上边还有天窗呢。 孙刘花抬起头向上指了指。姜沃甚至怀疑孙刘花故意耍弄他，让他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，心底不禁涌起一阵怒火。 能当证据不？ 孙刘花问。 证据？ 姜沃冷静下来。 这根本不够，警察怎么能相信这里关过人？ 那怎么办？孙刘花又惊慌起来。 有没有别的东西？ 姜沃环顾房间寻找异常之处。 床。 孙刘花突然想起什么，指着墙边的铁床。 我找的一点东西就在床腿里边。 姜沃克制着激动的心情问， 哪个床腿？ 孙刘花指给姜沃看，姜沃辨别了一下，左侧前方的床腿显然被经常触摸。孙刘花摸到那个旋钮，拧了几下，床腿从中间分离。姜沃抢步上前，一把推开了孙刘花。孙刘花身子一歪，后背撞到墙壁，跌坐在地板上。姜沃把那节金属管取下来，发现床腿内部是空心儿，里边肯定藏着东西。他抑制着自己的呼吸，伸手去掏。 我烧了。 孙刘花说。 啊？ 姜沃转过脸。 一堆破烂货，写着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家老苏就被那东西害死了。到底是什么？ 姜沃终于失控，吼叫起来，狠狠抓住孙刘花的肩膀。 写着什么东西？我看不懂啊。是你爸写的破烂货。 孙刘花脸色惨白，看到了姜沃眼里的凶残。姜沃忽然笑了笑。 哼，阿姨别逗我了，把东西拿来吧。啊？我烧了。 孙刘花说。 把床单被罩都烧了。我不信。 姜沃盯着孙刘花，目光在孙刘花的假眼与好眼之间游移。 不信你去院里看啊，烧成了灰我都埋了。你骗我。 姜沃喊道。 你快滚。 孙刘花指着屋门。 你不是救小峰，你 儿子是个怪胎，谁都救不了，他是死罪，活该枪毙。